红旗点天天有聊，按说呢，这个涉及股市的抓人呢，本来已经不算什么新鲜事了。从这个六月份的股灾开始，中信已经有九员大将被抓了，连证监会主席助理张玉军都进去了。但是呢，就当前天啊，10月1号传出这个徐翔被警察带走的时候，还是在业内引起了轰动。按说呢，这徐翔呢被抓呢，这个消息也不是一轮了，传了好几轮了，每一轮都会有辟谣。这一次呢，大家这个心怀小心，说彼此证实一下吧，然后确认一下吧，是不是又辟谣了，然后又确认了呀。哎，到最后还是确认了，而且这个徐翔被控制的这个细节呢，也有很多的这个意味在里边。据说呢，那天上午啊，宁波 G15 就是沈海高速从宁波北到杭州湾跨海大桥安东出口全线封闭了。那个警方的微博也说，我们这个封闭了啊，这个不能再走了。之后呢，警方就在这个安东高速的出口处抓捕了这个徐翔。整个交通管制大概40分钟。据说呢，这个徐翔啊是要回宁波给自己的奶奶过百岁生日，当天中午应该出现在宁波。所以呢，这个警方呢可能是算准了这个时间，就在路上把他抓了。这个呢，你说警方抓他呢也没错，但是还是令人唏嘘不已啊。从这个细节来看呢，警方呢做了充分的准备。这个徐翔呢看上去好像是身怀绝技，或者是手握大规模杀伤性武器。要不然怎么需要如此这个兴师动众呢？但是从网上后来传出的这个徐翔被抓的照片来看呢，他不过也就是一个瘦弱的身着白衣的眼镜书生啊。那警方如此重视徐翔，大概有别的道理。那这徐翔到底是何许人也，值得警方如此大动干戈呢？可能证券界的啊，或者基金界的大概熟悉这个徐翔，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他穿了个白大褂啊。徐翔呢是上海泽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总经理，出生在1976年。据说呢对股市那很有天分，17岁带着3万块钱入市，如今他的个人资产已经达到40亿。当年就是为了炒股，人家连大学都没考啊，现在旗下管理的资产达数百亿元，有涨停板敢死队总舵主之称啊。徐翔呢为大众所知的成名之战是重庆啤酒。2011年末，重庆啤酒呢这个乙肝疫苗接盲数据失败了。此后呢这重庆啤酒哐哐哐哐，炒股的人大概都记得连续11个跌停。但是徐翔不管那一套，在24块钱的时候第一次抄底，接着这重庆啤酒哗哗哗又继续惨烈跌停。徐翔更加凶狠，在20块钱的时候又杀入买进了3000万股。此后这重庆啤酒一路涨到35块钱，短短一个月，徐翔挣了数亿。但是徐翔呢也不总是这个过五关斩六将啊，他也有滑铁卢的时候。2012年11月，这酒鬼酒被曝有这个塑化剂超标，此后呢连拉5个跌停板，而徐翔旗下的这个泽熙一号正是持有了这个300多万股的酒鬼酒，5个跌停以后亏了多少？亏了6000万。所以有挣就有赔啊，但是人家挣得多呀。有人说徐翔不过是高中毕业，专业水平低，每次操作呢都稀里糊涂的，一进去就被套住了。只是他身后有一股神秘的力量，总能使他化险为夷。据说呢，这在这个泽熙基金里边啊，有很多官员及家属的投资，当然这都是传言了啊，不可信啊。前些年呢，总是有这个徐翔涉嫌操纵股价受到调查的这些传说，当然后来呢，每次都是逢凶化吉，大事化了，都辟了个谣说人家根本没事儿。这回呢，徐翔可能真的是有事儿了，美邦服饰似乎就是他的滑铁卢。话说6月15号的时候呢，是 A 股的转折点，大家都知道。在其后的走势当中呢，很多私募产品都遭遇了净值腰斩、爆仓、清盘，那个时候清盘是最常用的词儿啊。但是徐翔掌舵的这个泽熙投资却在6月到7月的股市下跌当中昂首挺胸，收益率逆势增长。有数据就显示啊，从今年初到8月5号，徐翔旗下的产品泽熙三期收益率是多少？ 357.18%。在1649只股票策略私募基金中排名第一，是冠军。亚军是谁？亚军是他手下的泽熙一期，收益率是 347.89%， 排名第二啊。哎，都是特别牛特别牛的这个基金。哎，警方呢这一次认为呢，说徐翔等人通过了非法手段获取股市内幕信息，从事内幕交易，操纵股票交易价格，涉嫌违法犯罪。 当然呢，警方一出手呢，那就不是一个两个了。就在徐翔进退第二天啊，又有消息传出来说，经过三个多月的侦查，上海公安机关破获一起以贸易公司为掩护，境外遥控指挥境内实施交易，作案手段隐蔽，非法获利巨大的涉嫌操纵期货市场的犯罪案件。这个贸易公司呢，就叫伊士顿国际贸易有限公司。据说呢，他通过一套这个高频程序化的交易软件，远程植入伊士顿公司托管在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的这个服务器，通过高频程序化的这个交易软件呢，自动这个批量下单、快速下单、自买自卖。他们还利用这个保证金的杠杆比例等等交易规则，看上去好像是符合规则的，但是人反复开仓、反复平仓，这样使盈利在短期内快速放大，非法获利多少？20多亿啊。那这些内鬼外鬼勾结赚了钱怎么办呢？据透露啊，他们将巨额的非法获利中的将近2亿人民币通过地下钱庄转移出境了。这就是国家队入市以后啊，开始救市以后，在上海、深圳大批地下钱庄人员被抓的这个原因。这次股灾以后呢，那些被清盘的所谓中产者啊，损失了几十年的积累，只好认倒霉了。而那些赚了钱的，像徐翔啊，像伊士顿公司啊，他们被警方盯上了。当然呢，他们是否有罪啊，最后还要法院来判定。等待他们的是什么呢？咱们不知道。那我来给大家讲一个另外一位江洋大盗的故事。这个故事呢，其实离咱们不远，15年前，那很多年轻人当然不知道了，但我相信很多股民还记得啊。话说2001年的1月1号，就元旦的晚上，在北京北辰花园自己的家中，这个叫吕梁的主角接受了财经时报记者的采访。他跟记者讲了什么呢？讲述了他坐庄一只股票，就操纵了一只叫康达尔的股票。这只股票呢，99年以后改名了，叫中科创业。所以这个事件呢，就是中科创业事件啊。他讲述了，他说他我坐庄操纵了这个的重组，最终呢一泻千里啊，很惨呐。这吕梁呢，又叫吕建新，是记者出身，通过各种手段呢，上市公司的互保啊等等，银行质押贷款呢、券商融资啊、个人锁仓啊，这个纵横市场，还经常发一些股评来推动大家，让大家去买啊。据说最多的时候，这吕梁操纵的资金达到54亿之巨啊。正张扬着呢，拼命在这坐着庄呢，谁知道自己的搭档叫朱焕良突然把股票一卖，跑了。这没办法了，这时吕梁操纵的这中科创业没钱拖着了呀，怎么办呢？12月25号，就00年的12月25号突然大跳水，10个跌停，市值消失了2/3。吕梁没办法了，只好说我约见记者一下吧，跟记者说我就是庄家。说到这儿呢，和今天有一点遥相呼应的是什么呢？是吕梁一再强调自己呢是在做多中国，是善庄。咱今年股市涨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啊，做多中国，然后呢跌的时候说有人这个恶意做多。人家吕梁那个时候就发明了叫善庄，就自己不是恶庄啊，是好人。从那天见了记者以后呢，这吕梁呢一直就坐在自己家里边接待友人，接受采访，整理文件，还写作呢。后来呢，他被警方监视居住了。再后来，神奇的事情发生了，他离奇的失踪了，至今还是个谜。江湖上呢，当然有各种揣测了哈，有人说他潜逃了，有人说他被干掉了，有人说他自杀了。在他办公桌上呢，有几张纸啊，写满了这个经常往来的记者姓名的电话，害得这个警方呢，不断的向记者去打探，说这个吕梁去哪儿了呀？怎么就消失了呢？在中国股市当中呢，庄家有啊，赚了钱跑到国外去买房子买地过日子的也有，但是笑嘻嘻的站出来说我自己是庄家，然后莫名其妙也失踪了，吕梁是第一位。这个案子呢，在2002年的6月11号开审，但是主犯吕梁包括朱焕良都不在，于是呢这个吕梁的手下呢就顶了案。03年的4月1号中科创业操纵股票案一审宣判，操盘手丁福根等等四人被判多少？4年到2年的有期徒刑，罚款50万到10万啊。这因为已经在里边待了2年了，所以判3年以下的相当于当庭释放。这几位听到宣判结果居然还有笑出声的。 那如果吕梁当时没有跑掉或者没有消失啊，他也会被判有罪，但不是死刑。刑法第182条规定，操纵证券市场价格获取不正当利益或者转嫁风险，情节严重的，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，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金。那依照这个法条，吕梁在里边待5年就能出来。当然，如果真是有力量让他消失了，那这股力量大概也能不让他出来。那今天的徐翔们呢，恐怕也一样，不会超过5年，或者不知道。好了，最后呢还是广告啊，各位记得手机上下载一个叫蜻蜓 FM 的 APP， 这样随时可以收听我的红起点。我们的微博呢就叫红起点，微信公众号叫张红，我的名字，欢迎各位的关注。红起点明天接着聊。 是不消失的吻，承载着一切复古荒谬废话和青春， 这未真心的宇宙，美丽过深的哀愁，无人能背诵白纸黑字的一页脆弱， 整个时代显得毫不掩饰，整个云端写满谁的瑕疵，于是可歌可泣的小日子，意味着孤单相拥到死，如同悲伤被下载了2次，灿烂时的优雅加倍讽刺， 退休那叠心事。